欢迎进入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Podcast Corner。 两部网络日志，一个爱情故事。 毕业之后的日子，一日一日咁过，究竟几时先找到工噶？见工又要等通知。唔该啦，快啲请我啦，我真系会好勤力噶。不过就算冇人请，我知道阿杨对我好，咁就够噶啦。 见工就俾一条根本冇可能喺 interview 里面出现嘅问题玩死咗。如果男上司骚扰你，你会点？我真系唔知点啊！我就系知道，而家女朋友要同我分手。我失恋啦，我真系失恋咩？ 谢安琪饰演阿杨，李日朗饰演丁木。 网志改编广播剧《部落平衡线》。 10月31日系一个值得纪念日子嚟嘅，因为我终于找到工啦。上个星期见了份 reception， 真的请了我啊！ 恭喜你啊！我们决定请你了，麻烦你11月1日星期三早上8:09准时翻工。 早知录低去听都几次啦，在条街上听到这个电话，真的兴奋到成个弹起啊！ 啲人都以为我傻了。 最好的朋友阿唐话：我虽然距离做秘书仲有好大段路，但至少而家已经踏上呢条路啦。阿唐嘅梦想系做医生，我希望佢真系可以成功啦。今日系假期嘅最后一日，我好想好想尽情咁享受啊！阿杨啊，不如今日我哋海滩抛石仔啦，我哋两年冇去啦。 唔啦，呢排好忙，好多嘢做。你听日又翻工，翻去唞下啦。 仲以为佢好想去添。之后想住去诊所找爹哋妈咪报喜，哇，热闹到好像行花市咁啊！结果都系要翻到嚟屋企先有机会讲，咩心情咩 mood 都冇晒啦。我找到工啦，听日翻工啊！ 做得辛苦或者俾人虾，咪唔好做咯。屋企又唔系等你开饭。 哦，知道啦。 你啊，点可以咁教佢噶？唔通啊，佢一世就唔使出去见识咩？喺写字楼做嘢，揾过另外一个有学历嘅男朋友，啊，都系好事嚟啊！ 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哋一直都唔接受阿杨啊嘛。佢学历系低啲，但系佢人品好好噶。点解一定要用学历去判断一个人嘅好与坏啫？其实我只系中五毕业啫嘛，我又凭咩嫌弃佢？阿杨佢真系好好噶。 11月1日，呢几日冇写 blog， 系因为冇心情。两个人生活喺同一个空间，但完全唔讲嘢，冇眼神交流，唯一一句对话就系、是：你唔好饮咁多啦，对身体唔好啊。 多谢关心、啊。 多谢关心啊！其实都是要多谢大家呢，这几日关心是真的。有一个好消息想跟大家讲的，真是估不到呢，上次见那份工呢竟然得了、啊。如果问我被男上司骚扰会点个问题呢，那个怪男人真是骚扰我的话呢，我一定会报警的。世界上呢巧合的东西其实真是很多的。上次呢跟我一起见工的女仔呢，她今日呢就跟我同一日翻工，俾我估中，佢真系做咗 reception。本来我都想分享一下今日有关新工作嘅嘢嘅，但系今日我只系由朝坐到黑啫。翻到屋企，佢仲系不停咁饮酒，我咪就可以一边睇住佢饮酒，一边睇下其他网友嘅 blog 咯。睇多咗， 反而冇能力去写自己嘅 blog。 沈志美，如果你冇罪，如果你睇到呢一个 blog， 我想同你讲，我好中意你嘅，希望你唔好离开我啦。点解要分手啫？如果唔方便喺现实里面讲，希望你都可以留个言啊。 11月1日，我唔开心啊，我想喊啊。第一日翻工，我仲以为公司同事会对我好照顾，会睇住我噶啦。点知一入门口就俾嗰个老女人闹。 做 reception 呢要准时翻工噶，第一日就迟到，离晒谱。 咩啊？8:09嘛，都冇迟到。 高级职员呢就9:00，你呢啲嘅花瓶仔8:30就要出现噶啦。 哼，阿杨啊嘛，仲细咩？改个咁嘅名，扮可爱啊！ 你啊，记得每日都要化妆啊！ 呢个死人懒化妆，摆明针对我啦，激死我啦，激死我啦！ 自己后生就唔化妆，唔化妆即系冇礼貌。 洛友二丁目话第一日翻工好闷，我谂我应该比佢仲惨啊，因为我净系开门咋。另外，我仲发现咗一样嘢啊，原来嗰日同我一齐见工嗰个男仔，今日都系第一日翻工啊。佢今日仲打咗条波点花纹嘅呔，好，我以后就叫佢做波点先生啦。好嘢，全公司所有人都有花名。放工之后，我就同我最好嘅朋友阿唐饮嘢，佢心情好差啊！哎呀，原来佢失恋啊！咪住先，失恋？佢有拖拍嘅咩？11月3日，今日第三日翻工，我认得晒啲人，又识开门。於是仲有另一样嘢做，就係、是、聽電話。咁就弊啦，我英文都係得个 D 咋，點算啊？本来仲以为有排俾嗰个烂花樽话啦，點知佢话如果有外国人打嚟，就首先好有礼貌咁叫对方等等，然之后将条线拨俾佢。哈，原来佢都有好人嘅一面嘅。點知有次个烂花樽行开咗，咁啱真係有个外国人打嚟，我攞住个电话都唔知点算啦。卒之波点先生帮我应付咗佢。本来我好想多谢佢㗎，点知佢好似好赶咁，连同佢点下头微笑佢都冇反应啊。放咗工，我去阿杨嘅寿司店搵佢。原来我哋都差唔多一个星期冇见啦。佢每日都咁忙，唔通寿司店都有分淡季同旺季嘅？秋天真系特别多人食寿司吗？但系一入到寿司店，就见到阿杨同一个女侍应一路倾偈，一路阴滋阴滋咁喺度笑。喂，你唔系好忙嘅咩？冇时间陪我，冇时间打俾我，但系就有时间同啲女仔喺度讲笑。我仲喺度谂入唔入去，点知嗰个女侍应见到我，仲叫咗声笑咪咪声。阿杨即刻好愕然咁望住我啊！点解眼神咁闪烁啊？我一路食，我忍唔住，卒之问佢同嗰个女侍应系咩关系？佢粒声都唔出，就一路喺度整寿司。跟住落嚟，摆我面前嘅就由5个心形饭团砌成一朵花，每个饭团上面都铺满咗我最中意食嘅蟹子同埋三文鱼，侧边仲有红姜半碟添啊！这个就是阿杨的创作寿司，叫做夕阳如晖。他说寿司上面的蟹子和三文鱼都是橙色，有一种很浓厚的黄昏感觉。他还说一见到我就有灵感涌出来了。真是的？夕阳如晖，又好味又浪漫，我想我这一世都会喜欢吃的。夕阳如晖，我就买了一盒给阿唐，希望他吃了之后都可以分享到我的快乐。但是他吃了之后竟然喊起上来，说吃到分手的味道。明明就是幸福的味道来的嘛，为什么会变成分手呢？我真的吃极都吃不到。